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六章，从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开始的旅程，第十三集。 哈利与德斯里一家相处的最后一个月并不愉快。说真的，达利着实被哈利吓坏了，他不敢跟哈利待在同一个房间里，佩妮姨妈和福农姨父也不敢再把哈利关在储物间里，也不强迫他干活了，也不再朝他大喊大叫了。事实上，他们根本不跟他讲话，一半出于恐惧，一半出于恼怒，他们对哈利的存在视而不见。尽管这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进步，但时间一久就使人感到有些没趣。哈利大多时间都待在他的房间里，由他新买的猫头鹰作伴。他决定管他叫海德威，这是他从《魔法史》这本书里找到的名字。他的学校课本都很有趣，他躺在床上一读就到深夜。海德威从打开的窗口尽情地飞进飞出，幸运的是佩妮姨妈不再到房间里来吸尘了，因为海德威总是叼回来死老鼠。哈利把9月1日以前的每个日期一天一天写在一张纸上，钉在墙上，每天临睡前就在第二天的日期上打一个勾。八月的最后一天，哈利觉得最好还是跟姨父姨妈谈谈明天去国王十字车站的事，于是他下楼来到起居室。姨父姨妈正在看竞猜电视节目，他清了一下嗓子，好让他们知道他来了。达利尖叫着跑出屋去。 福农姨父， 福农姨父哼了一声，表示他在听。 我明天得去国王十字车站，去霍格沃茨。 福农姨父又哼了一声。 请问，你用车送我一下行吗？ 哈利认为这就是表示可以。 哦，谢谢您。 他刚要回到楼上去，福农姨父却真的开口说话了。 坐火车去巫师学校未免太可笑了吧，他们的魔毯全都破光了吗？ 哈利没吭声。 这所学校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说。 我不知道， 哈利说，这才想到这一点。他从衣袋里掏出海格给他的火车票。 我应该坐11点钟从9又4分之3站台开出的火车， 他读道。姨父姨妈瞪大了眼睛。 第几站台？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。 别胡说八道了， 福农姨父说， 根本就没有九又四分之三站台。 我的火车票上就是这么写的。 胡说， 福农姨父说， 他们好多人都疯了，到处乱咋呼，你会明白的，你等着瞧吧。好了，我们送你去国王十字车站，反正我们明天要去伦敦，要不然我才不去找麻烦呢。 您上伦敦做什么？ 哈利问，希望保持友好气氛。 带达利上医院， 福农姨父咆哮起来。 在他上司媒体之前，把那条可恶的尾巴割掉。 第二天，哈利早上五点就醒来了，他又兴奋又紧张，再也睡不着了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牛仔裤，因为他不愿穿巫师长袍进火车站，准备上车再换。他又核对了一遍霍格沃茨开列的购物单，看需要的东西是否都买齐了，再看看海德威是不是好好的关在笼子里。之后就在房间里踱起步来，等候德斯里夫妇起床。两小时后，哈利沉重的大箱子终于被抬上了德斯里家的汽车。佩妮姨妈说服达利坐到哈利身边，他们就上路了。他们十点半来到国王十字车站，福农姨父把哈利的皮箱放到手推车上，帮他推进站。哈利正在琢磨福农姨父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好，福农姨父突然面对站台停下来不走了，心怀鬼胎的咧嘴一笑。 好了，你到了，小子。第9站台，第10站台。你的站台 应该是在这两个站台之间吧，可看起来好像还没来得及修建呢，是吧？ 当然，他说的不错。一个站台上挂着一块大大的九字塑料牌，另一个站台上挂着大大的十字塑料牌，而两者中间什么也没有。 祝你学习顺利。 福农姨父说着又咧嘴一笑，显得更没怀好心。他没再说什么就走开了。哈利转身眼看着福农一家开车离去，他们三个人都在哈哈大笑。哈利觉得嘴有一点发干，他究竟该怎么办呢？因为海德威他已经招来许多好奇的目光，他得找人问问。他拦住一个过路的警卫，但不敢提九又四分之三站台。警卫从来没听说过霍格沃茨，当他发现哈利甚至说不清霍格沃茨具体在什么地方时，开始生气了，认为哈利是在故意装傻愚弄他。哈利实在没辙了，只好问11点发出的列车有几班，警卫说一班也没有。最后警卫迈着大步走开了，一路抱怨有些人专门浪费别人的时间。哈利告诫自己尽量不要惊慌失措。到达列车时刻表上方的大钟显示，再过十分钟他就该登上开往霍格沃茨的列车了，可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身边是一个他简直提不动的大箱子，满满一口袋魔币和一只大猫头鹰。他站在站台中央一筹莫展。一定是海格忘记告诉他什么秘诀了，诸如敲左边第三块砖就可以到达对角巷之类的。他在想要不要拿出魔杖来敲第九和第十站台之间的隔墙。正在这时，一群人从他背后经过，一两句话飘进了他的耳朵里。 当然挤满了麻瓜们。 哈利连忙转身，只见说话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，正在跟四个红头发的男孩说话。他们每人都推着像哈利那样的皮箱，他们也有一只猫头鹰。哈利的心砰砰直跳，连忙推着车紧跟着他们。他们停下来，他也跟着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以便能听见他们说话。 好了，是几号站台？ 孩子们的母亲问。 九又四分之三。 一个红头发的小姑娘牵着妈妈的手，尖着嗓子大声说： 妈妈，我能去吗？ 你还太小，锦妮，现在别说话了。破鞋，你走在最前头。 看上去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朝第九和第十站台中间走去，哈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连眼也不敢眨，生怕漏掉了什么。但正当那孩子走到第九和第十站台分界的地方时，一大群旅客突然拥到哈利前面。等最后一只大帆布背包挪开时，那孩子竟然不见了。 弗雷德，该你了。 胖女人说。 我不是弗雷德，我是乔治。 一个男孩说。 说实在的，您说您是我们的母亲，可为什么您认不出我是乔治呢？ 对不起，乔治，亲爱的。 开个玩笑，我是弗雷德。 这孩子说完就朝前走了，他的孪生兄弟在背后催他快点，他想必听了兄弟的话，因为他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可他是怎么做的呢？这时第三个兄弟迈着轻快的步子朝隔墙走去，他刚要走到，突然也不见了。没有别的办法。 对不起， 哈利对胖女人说。 喂，亲爱的。 他说。 头一回上霍格沃茨吧，罗恩也是新生。 他指着最后也是他最小的儿子说。这孩子又瘦又高，显得笨手笨脚，满脸雀斑，大手大脚长鼻子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 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。 该怎么去站台是吗？ 他善解人意地说。哈利点点头。 别担心， 他说， 你只要照直朝第九和第十站台之间的隔墙走就是了。别停下来，别害怕，照直往里冲这很重要。你要是心里紧张就一溜小跑。走吧，你先走，罗恩跟着你。 哦，好吧， 哈利说。他把小车调过头来，眼睛拼命盯着隔墙，他看起来还很结实呢。 他开始向隔墙走去，一路上被拥向第九和第十站台的旅客推来搡去。哈利加快脚步，他肯定会直接撞上隔墙，那样可就麻烦了。他弯腰趴在手推车上，向前猛冲，眼看隔墙越来越近，仅一步之遥，他已无法停步，手推车也失去了控制，他闭着眼睛准备撞上去。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他继续朝前跑着，他睁开了眼睛。一辆深红色蒸汽机车停靠在挤满旅客的站台旁，列车上挂的标牌写着霍格沃茨特快列车11点。哈利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隔墙的地方现在竟成了一条断铁拱道，上边写着9右3/4站台。他成功了。蒸汽机车的浓烟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上空缭绕，各种花色的猫在人们脚下穿来穿去，在人群嗡嗡的说话声和拖拉笨重行李的嘈杂声中，猫头鹰也刺耳地鸣叫着，你呼我应。头几节车厢已经挤满了学生，他们有的从车窗探出身来和家人说话，有的在座位上打闹。哈利在站台上推着小车朝前走，准备找一个空位子。他走过时，一个圆脸男孩说， 奶奶，我又把蟾蜍弄丢了。 哎，难为呀。 他听见一个老太婆叹气说，一个留着骇人长发柳的男孩被一些孩子围着。 哎，让咱们也见识见识，李快点。 那个孩子把抱着的盒子打开，里边露出一只毛茸茸的长腿，吓得周围的孩子们叽哇乱叫，直往后退。